沈总。 客气客气，别那么叫，快不习惯了，叫我沈西就好。 接下来一个环节，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？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，那就从高中说起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、顾晨等。第28集，两个人先是一起看了一部电影，还是爱情电影。没有办法，沈西要看，还说评价很好，十分感人。电影时长90分钟，讲了一家老中青三个时代中人的三段爱情故事。夏九家本来对电影不感兴趣，却不知不觉地被拉入了电影，觉得每个镜头都美，也很羡慕那种细水长流。在最心动着的时候，夏九家伸手拿爆米花，却冷不丁地碰到旁边沈西的手，忽然悸动又多两分，自己也很莫名其妙。中午吃了一顿日料，沈西偷偷叫了瓶酒，清酒色泽清透，有独特的浓郁果香，似乎还有一些花香，沁人心脾，余味悠长。他又点了赤点石斑鱼刺身、牡丹虾、神户牛、抹茶等等一堆东西，吃在口中可以感受得到用心。出来已经三点了。 回学校吗？ 不。哎，去看日落好吗？ 日落？发什么神经啊，俩高中生周日离校去看日落 不行吗？然后就回学校了。 冬天日落能看吗？ 不一样的。 去哪儿？ 海山公园。 那好吧。 海山公园位于三大商业区之一，距离R中并不算远，打车起步价范围内，夏九家就没有再拒绝。海山公园没有很大，比较没落，人烟稀少。进门走过广场，有一小片假山，然后是一个湖，上面有一座九曲石狮桥，弯弯曲曲，上上下下，能走很久。过桥可以看见一幅大的壁画。沿着两边石阶上山，大概走20分钟便能到达最顶，那里有一座小红亭子，漆已经斑斑掉落，在空旷的地方显得十分寂寥。 CC 市的11月末，太阳4点钟便会落下，天有点凉，却不很冷。夏九家陪在沈西的身边，默默注视着远处那一轮橙红色的太阳。没有想到在冬季的苍茫当中，他倒别有一番韵味，并不刺目。周围是灰白色的空茫的天空，不红也不黄，因为已下过雪，下方楼宇建筑有着雪白色的层层的屋顶，使得上下一片淡色，只有太阳分外鲜艳，分外扎眼，成为满目青寡中的唯一焦点。它带着柔和光晕，仿佛古装戏里面照着绢布的灯笼。渐渐的，太阳落了下去，夜色袭来，在静谧的气氛当中，公园内的一切变得层次不清，显得有些黑苍苍的，渐渐隐于夜色当中。而再往远去， CC 市的商业区灯火璀璨，霓虹闪烁，车灯亮起，洪流一般在城市纵横交错的血管当中流淌奔腾，好像是某种新旧交接的仪式，令观看的人突然有了些感怀。沈西一直观察夏九家的样子，看着头发睫毛渐渐变得暗淡， 最后唯有那双眸子在路灯下荡漾一点光亮。夏九家却没有回望，沈西莫名想起茨威格的名言，用来形容暗恋的：我的内心始终为你紧张，可你对此毫无感觉，就像口袋里边装了一块怀表，你对它绷住的发条没有感觉，这根发条暗中数着你的终点，计算你的时间，以它听不见的心跳陪你东奔西走，而你在滴答不停的几百万秒当中，只有一次向他匆匆瞥了一眼。 不会的，水晶皮冻也关注我。 在最后的余晖当中，沈西沉默半晌。 我以前经常来这儿。 嗯， 当时我家就住那边，看过无数次的日落了。 哦， 不过都是跟着父母，小时候是他们陪我，后来是我陪他们。不过上二中之前，我们搬到全安去了。 嗯。 哎，我刚刚在想，这个习惯丢掉一点也有一点可惜，毕竟都持续15年了。所以如果可能的话，从现在开始，打算以后每年至少过来一次，直到走不动路，嘿，让这里的湖和山见证自己从小到老的一点点的变化。 嗯， 夏九家其实没太明白沈西讲这干嘛。沈西犹豫片刻，终于继续往下说。换一个人陪着。 嗯， 沈西也没指望夏九家就会懂，拉了一下对方的手腕。 走吧。 哦。 二人慢慢下山。 周五那天你对那个女生说，夏九家要好好学习，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，我差点没反应过来。你平时老是水晶皮冻水晶皮冻的。 一开始是乱起外号，后来是不敢叫你名字，想叫你的名字又不敢叫你的名字，生怕出现颤音出卖自己，于是只能在四下无人的房间里做贼一般的偷偷念上那么两句。 此时二人正好到了桥头，桥的两边有两盏灯，将人的表情映得格外温柔，脚下白雪未除，松松软软也被微微照亮。沈西脚下顿住。 小皮冻。 嗯， 我有话想讲。 什么？ 在冰天雪地当中，沈西眼眸中似有烈焰。 不过在那之前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 什么问题啊？ 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地露出笑容啊。 沈西自己就是这样，每次看到水晶皮冻都克制不住撩起唇角，当然多数情况之下他能强忍，那笑容难以察觉。恋爱中的人们恐怕就是这样。夏九家垂下眼睫，几秒后嘴角慢慢浮出一丝笑意，好像当真是由心而发。 有，是有的。 沈西看着对方那明亮的眼睛，漂亮的笑容，只觉得呼吸一滞，心跳控制不了的砰砰砰的跳，一下一下宛如顶到咽喉，带着八分期许，六分悸动，四分激烈，两分痴气。 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我就想笑。 夏九家并没有说谎，他真的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，即使对方在演正剧。犹记得当年看电影《十面埋伏》，宋丹丹一出场他就哈哈哈哈的笑。听到回答，沈西半晌没再出声，没有想到横空杀出个赵本山。 那么你有什么话想讲？ 他极力扫去本山老师、丹丹老师的两张脸孔。沈西见夏九家面带微笑，心不在焉，心里明显还在想着别人。先走吧。 哦。 两人重新踏上那九曲石狮桥，踩着雪在月色下一步一步走过冰湖。到了一处桥拱，二人分开，分别从拱两边砌的石阶上去。沈西一边走路一边开口： 水晶皮冻，我说的笑不是那个意思。 嗯？ 是指暗恋。 沈西双手揣在大衣的口袋里，目视前方，声音在空寂中听着有些低沉。在夜色中，身影高高大大，远比白天成熟。 暗恋？没有，三次元二次元全都没有。 这时他们走下桥拱，重新并肩左转，走上九曲的第三个区。沈西还是望着远处，那里冰面映着月光，透亮透亮，十分的温柔。 我有。 哦，沈西这种臭屁小孩竟然也会暗恋。这 我本来以为只有小学女生才会暗恋呢，结果原先看不明白的写暗恋的那些书一下全都看懂了。 暗恋谁啊？ 沈西一向气势惊人，难得稍微软化下来。夏九家觉得对方可能是想征求一些建议，那自己也要稍微认真一点看待这件事情。结果沈西只说了一个字： 你。小皮冻，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啊？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啊？ 有，是有的。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